驻朝外交团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呈现花篮和书信，表示祝贺他被推举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花篮和贺信是外交团团长巴勒斯坦国特命全权大使7月6号转交给我国外务相李永虎的。之前古巴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向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和贺信，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命全权大使和柬埔寨王国大使馆分别向金正恩同志呈现了花篮。